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6集《不平等合约》。神级编曲江山易，圈子中的人都知道，演戏最火的时候，都有不少人利用演戏的助理，只想找到江山易合作。星宇老总怎么可能不眼馋？只是那时候星娱乐有内部消息，就算是星娱老总也不敢随意动妍希，别说他身后那尊大佛江山易了。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情染江山易的身份众所周知，眼下云光财团公开 diss 情染，这消息在网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舆论都被云光财团控制了，微博上到处都是拉踩秦冉的消息，亿万水军控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。京城别说徐家，就算是四个家族加起来也不过云光财团玩的。娱乐圈就是这样的存在，趋炎附势，世态炎凉。妍希已经把综艺的合同签完了，他情商不是很高，却知道这时候汪老大是对的，他不想给汪老大还有秦冉添麻烦，综艺签就签吧。可是星娱老总提到秦冉，他拿着笔的手不由紧了紧，他抬头，因为接连几天不睡，精神不是很好。 不可能， 这件事容不得你拒绝了，你不要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火起来的，要不是公司举办的选秀节目，你能有今天啊？只让你让江山易给江旭谱曲而已，你还给我摆起谱来了。 星宇老总一拍桌子。 啊，总裁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跟妍希好好聊，我跟他好好说。 汪老大笑着安抚星宇老总，然后把妍希拉到后面，细细地对他说了两句。办公室里面，秘书看向星宇老总。 总裁，这么逼妍希没事吧？江山易那边虽然云光财团跟他没关系了，但徐家还有金大那边，他 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他但凡有点能力啊，还会让人全网黑？整个亚洲的 IT 都掌握在云光财团手里，你看最近网上的舆论就知道了。妍希，你看他敢不敢反抗？要是反抗啊，毁约金都够他十辈子了。 星宇老总点了一根烟，神秘兮兮地说道。 云光财团啊，是有内部的人给我透了消息，那秦冉确实不行了。 然后看向江旭。 哎呀，宝贝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让江山易把你捧得跟妍希一样红。 两人正说着，外面妍希跟汪老大已经商量好进来了。 考虑的怎么样啦？ 星宇老总笑眯眯地看向妍希。 考虑好了。 说话的是汪老大，妍希站在汪老大身后没有开口。 总裁，您也知道江山大神跟妍希毕竟没有合约，我们强制不了大神。 星宇老总的脸瞬间黑了下来。汪老大又继续笑道。 我知道你是想捧江旭，我跟妍希商量过，不一定要让大神为他量身作曲，我们妍希也可以带江旭，以妍希师妹的身份出道，两人捆绑炒作一番。您应该也知道妍希是娱乐圈的流量之王，仅次于秦影帝，有他在用不着担心江旭。当然您不满意，我们妍希还可以多接两个综艺节目。 汪老大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都在滴血。妍希确实是圈子里少有灵气的歌手，身边一直很干净，这会儿跟女艺人不清不楚，不仅她的人气会骤然下降，网友跟对家的黑粉肯定汹涌而来，但汪老大也没有办法。找秦冉，让秦冉给江旭量身定做曲子，那江旭要是有势力就算了， 一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人凭什么？他也配？更何况秦然本来就是无偿给妍希编曲的，退一万步，这一次就算秦然答应了，妍希也让步了，谁知道新余老总不会变本加厉再去给他那个参差不齐的女团作曲呢？汪老大这番话彻底戳动了新余老总的痒处，娱乐圈没有哪个不是人精，妍希肯主动配合，这确实比强制要求他更好，很识相。新余老总阴转晴，他笑眯眯地看向妍希。 两位稍等啊，我让秘书重新出个保密合同。老王啊，还是你懂我啊。 汪老大的脸上也还挂着轻松的笑意，垂在两边的手却握得很紧。这种协议都有模板，打印一份要不了两分钟。几分钟后，秘书拿着一份新的合约进来，汪老大接过来看了看，上面写了很多，妍希最少要保持两年跟江旭的绯闻关系，还要帮江旭作曲，依旧是不平等条约。汪老大都有一股骂人的冲动，然而妍希却一脸平静地看完，然后拿起笔平静无波地就要签字。比起听到秦染时的愤怒，他现在平静到不行，手底下一个言字刚签完，外面就传来了声音。 对不起小姐，您不能进去。 推推嚷嚷中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打开了。妍希跟汪老大朝门外看了一眼，秦染正随手把头顶的鸭舌帽取下，容色冷艳，不紧不慢地朝里面走来。妍希拿着笔一愣。 大神，你怎么来了？ 秦染没有回，只是两步走到妍希身边，随意地拿起他手底下的文件，问道，签的什么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